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进程，公司接这么多项目应该如何管。有了系统调用啊，咱们公司就能开始批量接项目了。对应到 Linux 操作系统就可以创建进程了。在命令行那一节我们讲了使用命令创建 Linux 进程的几种方式。现在学习了系统调用，你是不是想尝试一下如何通过写代码使用系统调用创建一个进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 Linux 上写代码和编译程序也需要一系列的开发套件，就像 Visual Studio 是一样的。运行下面这个命令就可以在 CentOS 7的操作系统上安装这个开发套件。在后面的章节里面，我们的实验呢都是基于 CentOS 7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的。有了这个开发套件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写程序了。在 Windows 上写程序啊，都会被保存成为 .h 或者 .c 文件，容易让你感觉这是某种有特殊格式的文件。但是其实呢，这些文件只是普普通通的文本文件，因而在 Linux 上呢，我们只需要用 VIM 来创建并编辑这个文件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创建第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啊，里面有一个函数，它封装了通用的创建进程的逻辑。这个文件的名字叫 process.c， 具体的代码呢，你可以在文稿里面查看，你也可以直接把里面的代码拷贝出来，粘贴成 process.c， 保存下来，就可以按照我们下面的命令直接进行编译了。这段代码呢用到了咱们学过的 fork 系统调用，通过这里面的 if else 我们可以看到它根据 fork 返回的值不同，父进程和子进程就此分道扬镳了。在子进程里面需要调用 execvp 运行一个新的程序。接下来呢，我们创建第二个文件叫 createProcess.c， 这个文件会调用上面这个函数，你也可以把里面这个代码拷贝出来，粘贴成 createProcess.c， 然后按照我们下面的命令直接进行编译。在这里我们创建了子程序，运行了一个最最简单的命令 ls。 通过命令行那一节的学习，你应该很熟悉这个 ls 命令了。程序写完了，是不是还是挺简单？你可能要问，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上目执行计划书呢？当然不是了，这两个文件只是文本文件， CPU 是不能执行文本文件里面的指令的，这些指令只有人能看得懂， CPU 能执行的指令只是二进制的，比如说0101这一种。所以说呢，这些指令还需要翻译一下，这个翻译的过程就是编译，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才是项目执行计划书。现在啊，咱们是正规的公司了，接项目都要有章法，项目执行计划书也要有统一的格式，这样才能保证无论这个项目交到哪个项目组手里面去，都能以固定的流程执行，按照里面的指令来，项目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 Linux 下面，二进制程序也需要有严格的格式，这个格式呢，我们称为 ELF， 也就是可执行与可链接格式。这个格式可以根据编译的结果不同，分不同的格式。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从文本文件编译成为二进制格式。下面这张图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流程。接下来我们依次来操作这个流程。在上面的这两段代码里面 ，include 的部分啊，就是头文件。而我们写的这个 .c 文件呢，其实就是原文件。接下来我们来编译这两个程序，就是编译 process.c 和 createProcess.c。 在编译的时候啊，它会先做预处理工作，比如说将头文件嵌入到正文里面，将定义的那些宏展开，然后呢就是真正的编译过程，最终呢编译成为 .o 文件。这个就是 ELF 的第一种类型，可重定位文件。这个文件的格式画了一张图，你可以在文稿中进行查看。 ELF 的文件的头是用来描述整个文件的，这个文件的格式在内核中都是有定义的啊，比如是 EF32 下划线 HDR 和 EF64 下划线 HDR。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一个的 section， 我们叫做节。这里面的名字啊有一点晦涩，不过呢你其实可以猜一下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个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里面应该是代码，还有一些全局变量，还有一些静态变量等等。没错，我们就依次来看。点 text 啊，其实就是编译好的二进制可执行的代码。点 data 就是已经初始化好的全局变量。点 io data 就是只读数据，比如说字符串常量 const 的变量。点 bss 表示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运行的时候呢会把它设置为零。 simple type表示符号表，记录的是函数和变量。 string type 表示的字符串表，字符串常量和变量名。为什么这里只有全局变量呢？ 其实啊，咱们前面讲函数栈的时候也说过，局部变量其实是放在栈里面的，是程序运行的时候随时分配空间随时释放的。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二进制文件，它还没运行呢，所以说呢，这里我们只需要讨论我们在哪里保存全局变量。这些节的原数据信息呢，也需要有一个地方保存，就是最后的那个节头部表 section header table。在这个表里面呢，每一个 section 都会有一项，这个呢在代码里面也有定义啊，就是 ELF32SHDR 和 ELF64SHDR。 在 ELF 的头里面有描述这个文件的节头部表的位置以及有多少个表象等等信息。我们刚才说了可重定位，啥叫可重定位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编译好的代码和变量将来肯定会加载到内存里面进行运行的，是要加载到某一个位置的。比如说我调用一个函数，其实就是要跳到这个函数所在的代码行位置进行执行。再比如说修改一个全局变量，就是要到变量的位置那里去修改，但是这个时候它还是一个.o 文件，还不是一个可以执行的程序，这里面呢只有部分的代码片段。例如这里的 create process 函数将来被谁调用，在哪里调用都不清楚，就更别提确定位置了。所以说啊，点 O 里面的位置啊是不确定的，但是呢必须是可以重新定位的，因为它将来要做库函数的嘛，它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到哪里就要重新定位这些代码变量的位置。有的 section 比如说 REL text 和 REL data， 这两个就是与重定位有关，叫 relocation。 例如这里的 create process 点 O 里面调用了 create process 函数，但是这个函数在另外一个 .o 文件里面，因而 createProcess.o 它根本不可能知道被调用函数的位置，所以说呢只好在 rel.text 里面标注说这个函数我现在不知道，是需要重新定位的。要想让 createProcess 这个函数作为库函数被重用，不能以 .o 的形式存在，应该形成库文件。最简单的库文件类型呢，就是静态连接库 .a 文件 archives，仅仅将一系列的对象文件 .o 归档成为一个文件，可以使用 AR 命令进行创建。下面这个命令就是通过 AR 把 process.o 变成了 libstaticprocess.a。 虽然说呢这里的 libstaticprocess.a 里面只有一个 .o， 但实际情况呢往往会有多个 .o， 当有程序呢使用这个静态连接库的时候，会将需要的那个 .o 文件提取出来链接到程序里面。链接的方式呢啊，就是通过 GCC 下面这行命令。在这个命令里面杠 L 表示在当前目录下找 .a 文件，杠 L static process 会自动补全文件名，比如说前面会加 lib， 后面会加后缀 .a， 也就变成了 lib static process.a。 于是呢它就会在当前这个目录下找到这个 .a 文件以后，会将里面的 process.o 取出来，然后和 create process.o 做成一个链接，形成二进制文件 static create process。 这个链接的过程呢，重定位就起作用了。原来啊，我们的 create process.o 里面调用的 create process 函数，但是并不知道它的位置，现在我将 process.o 合并进来，这时候呢我就知道它的位置了。形成的二进制文件、啊、叫做可执行文件，这个是 ELF 的第二种格式，我也画了一张图，你可以查看文稿进行查看。这个格式啊和 .o 文件大致是相似的，还是分成一个一个的 section， 并且被节头表描述，只不过呢这个 section 是多个 .o 文件合并过的。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文件已经是马上就可以加载到内存里面执行的文件了，因而这些 section 要被分成一些可以加载到内存里面的代码段、数据段以及不需要加载到内存里面的部分，将小的 section 合并成大的段、大的 segment，并且呢在最前面呢加一个断头表。在代码里面呢对于断头表呢也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叫 ELF32PHDR 和 ELF64PHDR。 这里面呢除了有对断的描述以外，最重要的是 PV address， 这个是这个断加载到内存里面的虚拟地址。在 ELF 头里面呢有一项叫 eEntry， 这个呢也是个虚拟地址，是这个程序运行的入口，当程序运行起来以后就是文稿里面的这个样子。 静态连接库一旦链接进去，代码和变量的 section 就都合并了，因而程序运行的时候就不再依赖于那个库本身是否还存在。但是这儿有一个缺点，就是相同的代码段如果被多个程序使用的话，在内存里面就会有多份，而且一旦静态连接库本身它更新了，二进制文件没有重新进行编译也不会随着进行更新，因而出现了另外一种更高级的库，叫做动态连接库。它不仅仅是一组对象文件 .o 文件的简单归档，而是多个对象文件 .o 文件的重新组合，可以被多个程序共享。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下面 gcc 这个命令把 process.o 变成一个动态连接库 lib-dynamic-process.so。 当一个动态连接库被链接到一个程序文件中的时候，最后的程序文件并不包括动态连接库中的代码，而仅仅包括对动态连接库的引用，而且不保存动态连接库的全路径，仅仅保存动态连接库的名称。比如说下面这一行 gcc 就是创建 dynamic query process，并且要连接一个动态连接库 dynamic process。 当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首先呢就是寻找动态连接库，然后加载它。默认的情况呢，系统会在斜线 lib 或者是呢斜线 user 斜线 lib 文件下找这个动态连接库，如果找不着呢就会出错。但是呢我们可以设定 load library pass 这个环境变量，程序运行的时候会在这个环境变量指定的文件夹下面寻找动态连接库。动态连接库就是 EIF 的第三种形式，叫共享对象文件 Shared Object SO 文件。基于动态连接库创建出来的二进制文件的格式还是 EIF， 但是稍有不同。首先呢是多了一个叫 INTERP 这样一个 segment， 里面啊是 LD-links 的 SO，这个呢是动态连接器，也就是说运行时的链接动作都是它完成的。另外呢 EIF 文件中还多了两个很奇怪的 section， 一个叫 PLT 叫过程链接表，另外一个叫 JOT.PLT 叫全局偏移量表。这两个名字很奇怪，不用管他们的名字。那么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使得程序运行的时候可以将 SO 文件动态连接到进程空间里面呢？这个 dynamic query process 这个程序它要调用 lib-dynamic-query-process.so 里面的 query process 这个函数，由于是运行的时候才去找，所以编译的时候它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函数在哪里。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呢它就在 PLT 里面呢建立了一项，我们假设这一项就是 PLTX。 这一项呢它其实也是一些代码，这个代码有点像一个本地的代理，在二进制程序里面并不直接调用 query process 这个函数，而是调用 PLTX 里面这个代理代码。这个代理代码在运行的时候会真正去找那个 query process 函数，找到了呢就去调用。那么去哪里找这个代理代码呢？这就用到了 JOT， 这里面呢会为 query process 函数呢创建一项叫 JOTY， 这一项是运行的时候 query process 函数在内存中真正的那个地址。假设我们现在先认为这个地址现在就在，那么在就好办了。 Dynamic Query Process 它调用 PLTX 里面的代理代码，代理代码就会调 JOT 表里面对应的 JOTY， 调用的就是加载到内存里面的 lib-dynamic-process.so 里面的 Query Process 函数，有的话就直接这种调用过去了。但是呢它一开始不可能有啊， JOT 是怎么知道的呢？对于 Query Process 函数啊，JOT 啊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他还是会创建一项 JOTY， 但是这里面啊没有真正的地址。这时候他不知道，但是他有办法，他会回调 PLT 告诉他，你啊里面那个代理代码、啊、来我这儿找 query process 这个函数的真实地址，但现在我也不知道，需要你自己去想办法。那 PLT 这时候呢会转而调 PLT0， 这个呢是第一项。 PLT0 呢会转而调 JOT2，JOT2 里面保存的就是 LD-links.so 的入口函数。这个函数啊会到处找，找到加载到内存里面的 lib-dynamic-process.so 里面的 query process 函数它的真实地址。它找到了以后会把这个地址放在 JOTY 里面去。这样下次我们按这个流程来的时候，到了 PLTX 的代理函数就直接就能够找到 JOTY 里面的这个函数，就可以直接调用了。这个过程有点绕，但是不是也很巧妙？知道了 EIF 这个格式， 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程序。接下来怎么把这个文件加载到内存里面呢？在内核里面有这样一个数据结构，用来定义加载二进制文件的方法，叫 links bin format。对于 EIF 的文件格式，其实有对应的实现，就是 EIF format。这里面有一个函数叫 load EIF binary。这个 load EIF binary， 你会发现你是不是很熟悉呢？没错，我们加载内核镜像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格式。还记得当时是谁调用的 load EIF binary 这个函数吗？啊，没错，根据调用量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do executive。 那 do executive 又是谁调用的呢？我们继续看文稿里面的代码，其实是 syscall define3 executive 这个函数调用的 do executive。 如果你不认识 syscall define3， 那么我学过了系统调用这一节，你会发现其实它就是系统调用，它的原理就是 ELX 这个系统调用最终调用了 load EIF binary。exec 呢比较特殊，它是一组函数，包含 p 的函数会在 pass 路径下寻找程序，不包含 p 的函数需要输入程序的全路径，包含 v 的函数以数组的形式接收参数，包含 l 的函数以列表的形式接收参数，包含 e 的函数以数组的形式接收环境变量，就像下面这个图里面画的一样。那在上面的 process.c 的代码里面，我们创建的 ls 进程也是通过 exec。 既然所有的进程都是从父进程 fork 过来的，那总归会有一个祖宗进程了，这就是咱们系统启动的时候那个 init 进程。在解析 links 启动过程中，一号进程呢就是 sbin init。 在 CentOS 7里面，如果我们 ls 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程序呢是被软链接到 systemd 里面的。系统启动以后，您的进程会启动很多的 demo 进程，为系统运行服务，然后就是启动 JETTY， 让用户登录，登录后运行 shell。 用户启动的进程呢都是通过 shell 运行的，从而形成一棵进程树。我们可以通过 ps-ef 命令查看当前系统启动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呢有三类进程。你会发现 PID1 的进程呢就是我们的 init 进程 systemd，PID2 的进程呢就是内核线程 K3RD。 这两个呢我们在内核启动的时候呢都见过，其中用户 tag 呢不带中括号，内核 tag 呢带中括号。接下来进程号呢依次增大，但是你会看到所有带中括号的内核 tag 的这个进程祖先呢都是2号进程，而用户 tag 的进程祖先呢都是1号进程。 TTY 那一列是问号的，说明它不是在前台启动的，一般都是在后台启动。 PTS 的副进程呢是 SSHD， Bash 的副进程呢是 PTS， PS-EF 这个命令的副进程呢是 Bash， 这样整个链条就比较清晰了。好了，这一节我们讲了一个进程从代码到二进制到运行的这么一个过程，内容比较多，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我画的这张总结的图，在这里我帮你总结一下。我们首先呢通过图右面的文件编译过程生成 SO 文件和可执行文件放在硬盘上。下图呢左边用户 tag 的进程呢 A 执行 fork 创建进程 B， 在进程 B 的处理逻辑中执行 exec 系列系统调用。这个系统调用呢会通过 load EF binary 方法将刚才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加载到进程 B 的内存中进行执行。最后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对于 ELF 有几个工具可以帮你看这些文件的格式。 read ELFF 工具呢用于分析 ELF 的信息， object dump 的工具呢用来显示二进制文件的信息， hex dump 呢用来查看文件的16进制编码， nm 的工具呢用来显示关于指定文件中符号的信息。尝试用这几个工具来帮助你解析这一节生成的点 .o 点 .so 和可执行文件。欢迎留言后分享你的困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